粉红，这个粉红里红粉红红粉红袄，一粉红粉红粉红袄粉红。哎，我们那会儿东川道也是66岁刘老六， 他家有 66间好高楼啊， 楼上头 那是66根檀木轴，轴上的拴着66只大蒙牛啊，那驮着66篓桂花油啊，还有这个66匹鹅缎绸啊，那绣16个狮子粉绣球，这个趴是66纹大马猴。东庄那个66岁刘老六，桌子门口啃骨头，这个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好眼熟，又好像北方那颗大大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大的嘴，大的牙，这个大的猫头狮子狗。那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又眼熟又好像南庄那颗二大的眉毛，二大的眼睛，二大的鼻子，二大嘴，二的牙，二的猫头狮子狗。两个狗抢骨头捧跑了，66间好高楼啊，捧折了他们66根檀木轴啊，捧跑了他们66只大蒙牛啊，那撒了66篓桂花油啊，那油了66匹鹅缎绸啊，那脏了66个狮子粉绣球，那跑了66个大马猴啊。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这回我们唱的一大段，怎么努力生产多加油。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啊，正在为您讲述的是京城曲坛名宿高凤山的故事。在北京曲艺圈子里头，大家都把高凤山看作是一个多面手，因为他不但在数来宝的基础上创立了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的高派的快板艺术，而且在相声方面，高凤山也是颇具功力。他曾经先后与马三立、朱向臣、侯宝林、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等这些名家合作表演过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捧哏和逗哏以及逆缝技巧他都是烂熟于心，运用自如。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罗荣寿和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叫做学戏。 相声啊是四门口技， 是 说学逗唱。 哎， 这个说和唱啊， 嗯， 只有这么一点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看咱们说话， 嗯， 俗说呢那叫干板坐字， 是喽， 不上韵。 哦， 它不同唱戏。 唱戏， 唱戏呢总是有舞台韵。 哦，上韵， 拿腔做调。 是啊， 特别是京戏， 嗯， 还不管是什么事。 是喽， 比如说今天天气好， 嗯， 打算出门要看看去，玩玩去， 遛个弯， 哎，他也要挂韵。 这也有韵， 道白都这么道白。 什么味儿啊？ 看今日天气晴和， 哦， 不免到大家一走走。 哎，是这味儿， 这是唱戏。 那么平常人说话不需这样吗？ 没有这么说的。 这么说不行， 平常都这么说话 啊。 哎，凤山， 哎， 今儿个天不错。 是啊， 上百货公司。 是啊， 咱买点东西， 哥俩绕个弯， 溜溜， 活动活动， 走走走。 哎， 全是这么， 是这样， 没有上韵。 上什么韵？ 上韵不好听啊。 嗯， 走在街上 啊， 拿枪坐调， 是喽， 带着戏身子 啊， 就出去了。 哎， 看今日天气晴和， 是 不免到百货公司买点东西走走。 这人这是怎么回事？ 这成疯子了，这 是有那么点儿。 哎，演戏行， 是喽。 演戏不单说话有韵， 哦， 您听他的哭和他的笑都有韵味。 这还有呢， 你比如说那个哭， 哭 老生一哭呢， 嗯， 全是这个声音。 什么味儿啊？ 哎，娘啊， 哭就完，干嘛挡脸呢？ 这表示擦眼泪。 哦，这是擦眼泪。 做戏嘛。 哦，是的， 戏者戏也。 哎， 周书离戏。 是， 您别较真儿。 是的， 你要正面看呢， 啊， 跟擦眼泪是一样。 哦， 别横着看。 横着瞧呢， 离眼皮还1尺2呢。 好家伙，哪儿那么长眼珠啊。 如果要是轻易哭， 是啊， 就简单了。 嗯， 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威压俩字。 威压， 拿袖子一挡脸。 嗯， 哦，这也是哭， 这就是哭。 哦， 你看这种哭了没有？ 嗯， 好学， 这还好学。 最不好学的呢， 嗯， 就是在解放以前呢， 啊， 演那个老话剧， 老话剧 里边也有女人哭， 嗯， 那个声音可不好学。 是啊， 那个共鸣就难找。 怎么？ 他从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哦，是，这叫什么呀？ 那叫脑后摘筋儿。 多好，怎么个哭？ 什么音声呢？ 啊， 哭出来，嗷的一声。就算他哭了。 您会学吗？ 会啊。 您学学我瞧瞧。 我给您学一学。 这有什么剧情？ 为哭之前， 嗯， 有一点动作。 什么动作？ 表情。 哦， 把手绢拿起来， 嗯， 要擦擦眼泪。 擦眼泪。 它跟真擦眼泪不同。 真擦呢？ 真擦眼泪吧，手绢拿起来， 哎， 一揉眼皮。 哎，都是这么擦。 擦眼泪。 是喽。 演话剧不能揉眼皮。 是啊， 因为他眼皮上抹着油彩呢。 嗯， 抹点黑。 哎， 灯光这么一照， 是 显得美 漂亮。 抹上黑油彩了， 是 怎么揉眼睛？ 是啊， 揉得了一看呢， 啊， 成熊猫了， 太寒碜了。 他揉不了眼皮，人家也有办法。 怎么办呢？ 把这个手绢缠在这个二拇指的上。 干嘛？ 不擦眼睛。 擦哪儿啊？ 擦鼻子底下。 嗯， 和这前部的两旁。 嗯， 一捧这胳膊肘。 哦， 逗自己难过。 是 这么一个姿势。 干嘛擦眼泪擦这儿的来？ 也有道理呀。 这有什么道理呀？ 眼泪嘛，它从眼睛里出来呀。 嗯， 它一定往下走啊。 是啊， 它上半道上等着去。 哦，这还超劲儿呢。 我给您学一学话剧里头女人哭的那个声音。 哎，您学学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 有什么剧情呢？ 男女两个青年 哦， 搞对象。 嗯， 女方啊向那男的追求 啊。什么？ 向那男的追求。 那叫追求啊，兄弟们，不叫追求， 追求， 啊，追求啊， 追求， 怎么追求啊？ 把，啊，那男的追得跟球似的， 好家伙，差点进大门，这玩意儿受了。 两个人倒挺要好， 哎， 搞着搞着不知什么原因 是， 推了， 哟， 垮台了， 失恋。 那个男方啊提出来， 嗯， 到此为止， 哦， 不往下继续了 啊。 这个女的呀，感觉着不合适， 是啊， 心说，嗯 嗯。 我怎么遇见这么一个男人呢？ 真是， 那会儿他吹了这，我怎么办呢？ 就是啊， 又有点面子， 哎， 好像对不起亲戚朋友。 哎， 再细一想，连自己都对不起了。 是啊， 恨自己， 嗯， 选这么一个男人，这么一痛心，一难过，一酸心，哭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嗷的一声， 就是那脑后摘筋儿。 嗯， 您来了试试， 我给您学一学。在哭的以前， 嗯， 有这么一个回忆 哦， 一个小过程。 瞧瞧， 我给您学一学。 瞧这个动作， 您可注意我那个嗷啊！ 哎，瞧您这表情， 要哭了啊！ 哎，表情啊，这是戏。哎，真是难过呀。嗯，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 是够呛。 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 哎。 想不到受你的欺骗，受你的蹂躏， 真是 想你来我太痛苦了， 痛苦啊！啊啊啊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罗荣寿和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学戏》。可以说，从七岁在天桥学艺开始，高凤山钻研艺术的脚步就始终未停歇过。为了能够让高派快板和相声艺术传承发展下去，高凤山广收门徒，传授技艺。相声名家石富宽就曾经跟随着高凤山学过快板。1993年，高凤山因病去世，不能不说是快板界和相声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他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对于曲艺事业的一团火的精神，却像他的那些经典作品一样，一直流传到今天。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呢，本次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块来欣赏一段高凤山演唱的高派快板的经典名段《诸葛亮押宝》。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这个造成，四块铜方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落在王母人手，黄春大会支开了宝棚，铿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一个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他来围了一个五套风。 这么里七层啊，这个围着没事要押宝，这个外八层，他再来外边猜空红。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钱，不言中外来押宝。斜正南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带头了走，能掐会算这个诸葛亮好云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眼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的走啊，一到宝棚啊猜灰红啊，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拦忘进了把他棚，这个三把他那儿的把话讲。我说孙桥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你们押环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为红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是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显坎根阵这么一算，这宝一定三上红，三上你给我押他一万两张五千银子押固定。姜太公说，慢打盖，这俩钱我也押上，为红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是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个跟朕去了昆队经死经开修圣商度这么一算，那么旧袍也是三上红，八万这个银子压大拐，这么两万银子压骂冷。姜太公说，这袍不许别人看啊，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诸葛亮哪敢怠慢，他宝盒拿到手中啊，他使了个木镜三条线，这个一只臂来一只正，他把宝盖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和他这宝腰上红了？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心盒子跟套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看分明啊，站宝那儿的把话讲。我的孙桥二位老先生还与我说，你们二位那个鸭不鸭子不孝心，还为谁输与谁赢？诸葛亮说，要拦你怎拦两条柱，你这会儿拦你算不成，这会儿的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站宝那儿的把话讲。把这孙桥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您要了鸭宝四棍鸭宝，怎么您要该的可不成？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压还不成啊，敢说这么三声不让我押宝，我让你宝去胳膊成啊。这个善宝那儿的一撇嘴，我的孙桥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你别在这会儿大话扔，这两年话你防一防，胳膊居不是省油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丈夫先生叫徐茂光，刘北温他妈曾家岭，翻身宝盒这么孙悟空，一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三宝那儿有神天，你要亲自将我挡，你的小人哪儿了崩。诸葛亮哪敢怠慢，他的宝盒拿着手中啊，拿起了宝盒，不知要紧进了宝棚一里乱料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个三国去搬兵啊，搬来了咱们刘备张飞关父子，咱们周成的关平二个弟兄，马超马岱咱们二员将，咱们白布三英老黄忠，有魏延还有姜维，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啊，人马发财轰去了会抗快基地扎大营啊。姜太公说，你们不要紧了，我得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他们金吒哪吒木制三太子，有个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拉了好天喘，如西湖下的乌草地后边的跟着说他老英雄，人马发财黄雀会抗快基地扎大营啊。两正门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齐天大圣孙悟空，金箍的宝棒拿在手，两眼睛全都瞪红，眼睁睁就神气成了你们七十二变下段书。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